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26号发表一篇社论，表示责难朴槿惠放出丑恶的妄言，说去年在首尔光华门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烛光游行示威时，反对改革和体制的力量的结合等否定自己的罪行。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真实》的报道，南朝鲜的公共运输工会24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当局解散为打造一个亲财阀天国而强行采用成果年薪机制的企划财政部。